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57集，风 下。 众人到了映雪宫的正厅，钱月又将刚才跟展昭和白玉堂说的向众人说了一遍，跟白夏和陆雪儿道歉，求放过他三哥。 算了吧，娘子是个病人呐。 陆雪儿看了看白夏，又看了看钱月，最后温柔地开口： 你做主吧。 众人倒抽了口凉气，白玉堂的爹好有福气，只有白玉堂默默地看了他娘一眼。陆雪儿似乎接收到了他的目光，不着痕迹地轻轻移动嘴角，白玉堂心里就有数了，他娘的看法应该跟表面情况不同。展昭也一直注意陆雪儿的神色变化，似乎他的确是有什么别的心思。之后钱月就要带着钱老三走，可奇怪的是钱老三不肯走，拽着椅子的两个扶手不放。 三哥别闹了。 这时就见陆雪儿站起来，将怀里的小四子交给赵普。赵普伸手接的时候，见陆雪儿对他使了个眼色，看了看那边的钱老三。赵普多精明，抱着小四子坐回去，不动声色地轻轻一碰公孙。公孙看他，赵普对公孙耳语了一句： 把那疯子留下。 公孙打了个愣神，立刻点头站了起来，阻止正想强行将钱老三拉走的钱月。 其实他这病是可以治好的。 那边钱月回头看，玄远方丈也站了起来，又惊又喜： 久闻公孙先生神医之名，真能医治啊。 可我三哥是先天的疯病，生下来就有，治了30来年了，一直没成功。 我能治，我以前治好过类似的，不过需要他配合我治疗，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就能治好。 玄远方丈张大了嘴，对钱月点头： 四少爷不妨一试啊。 能治好那也算因祸得福了。 那我就住在城西的客栈，不如…… 钱月似乎是想把钱老三带回去，然后让公孙上门去治，公孙却摆了摆手： 这映雪宫有温泉，是治疗他最好的场所。 温泉？ 钱月犹豫了一下，看钱老三。钱老三抓着扶手就是不肯走，看这样子除非是把他抬出去，而且要连着椅子一起，众人就觉得有些奇怪。从钱月之前替钱老三求情的表情态度来看，他应该跟他三哥感情很好才对，可现在的情况看，钱老三似乎和他一点都不亲，甚至还很生疏，是因为有病还是另有什么隐情？ 可我三哥可能需要有人看着。 不如这样，我让几个隐卫保护他安全，让他住在映雪宫有温泉的客房，公孙每天替他医治，你要是不放心也可以住下，或者随时过来看他，再不放心不如让玄远大师住他隔壁。 没问题啊。 众人都看玄远，玄远点头： 贫僧本也无事，乐意效劳。四少爷还有正事要办，正好贫僧替你照顾三爷，你放心去办你的事。 钱月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如果再不答应会让人觉得很可疑，其实光这样已经让众人觉得可疑了。因为公孙说能治好钱老三的时候，钱月竟然没有一丁点兴奋或者期许的表情，这是很不正常的。通常来说，如果亲人久病无药医，突然有一个神医告诉你可以治好，正常人的第一反应都应该是雀跃欢喜吧。可钱月太过冷静，甚至不怎么愿意的感觉。陆雪儿简简单单一个方法让众人都看出来了，钱月这年轻人并非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忠厚老实。不过这也只是猜测而已，可能别人有什么难言之隐， 但如果不是，那么起码众人都有准备，钱月绝对是个城府相当深的人。白夏本来想留钱月吃个晚饭，但是他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于是告辞走了。等钱月离开了映雪宫，一直紧紧抓着椅子扶手的钱老三才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坐着发呆。公孙微微皱眉，伸手想给他把脉，但钱老三躲到一旁，展昭顺手点了他穴道，不是让他不能动那种，只是压制住他的内力。钱老三紧张地看着众人，防备心很强。 他好像很累的样子，现在很紧张，没必要刺激他，不如先带他去休息。 陈修带着几个影卫还有玄远方丈陪着钱老三一起走了。 是我多疑吗？我觉得钱老三很怕钱月，然后钱月似乎怕钱老三说出什么来，一心想把他带走。 众人都点头，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感觉。虽然钱月表现得很自然，赵普很感兴趣地看陆雪儿。 前辈怎么看出来钱月有问题的？乍一看觉得人还不错呀。 哼，有经验吗？ 众人都不解，倒是白玉堂帮忙解惑。 我外公倒是收养了一个姑娘，跟我娘年纪差不多大，也是从小收养，一直做我娘的妹妹一起长大。那姑娘就是先天不足，人疯疯癫癫的，我们这辈的都叫她疯姑姑。她武功很好，脾气很怪，但就听我娘的话，一句话就能哄好。 那个疯丫头啊。 众人都看陆雪儿，还真看不出来。 小妹不是疯，她只是有她自己的世界而已。那钱老三某些方面和小妹很像，我之前觉得她心怀不轨，现在想想是我误会了。她眼神变化多，情绪起伏大，是因为她的病。钱月根本不关心她，也不了解她，甚至有些嫌弃她，两人绝对没有什么感情。那个钱月，别看表面是个乖仔，背地里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么确定？ 这是做娘的直觉。 哎呦，气氛别那么严肃嘛。 白夏见众人风尘仆仆的来，刚坐下就开始研究案情，怪不好意思的。 该吃饭了。 陆雪儿也觉得怠慢了客人，赶紧站起来，亲自带着月瑶和几个丫鬟去准备客房。白玉堂也站了起来，轻轻一拽展昭的胳膊，展昭扬起脸很习惯地问他， 晚饭吃什么呀？ 白玉堂有些无语。白夏凑了过来， 昭昭，你喜欢吃什么呀？海鲜喜欢吗？ 展昭一个劲儿点头。白夏看到他反应乐了， 哎呦，好坦白啊。 展昭尴尬了，刚才不小心就点头了。白玉堂拉了展昭的手，将他从准备继续逗他玩的白夏手底下拯救了出来。 走，猫儿，带你去看房间。 展昭莫名有一种错觉，怎么感觉白玉堂说那句话的语气更像是在说，走，猫儿，带你去看你的房间，以后你就是白家的人了。展昭赶紧甩头，白夏笑眯眯地亲自招呼众人，聊一些家常。映雪宫内的众人因为即将到来的白夏寿辰和远道而来的宾朋正大排筵席，却不知道此时在映雪宫外有一个为了这百年云散风现一刻而精心筹划的阴谋正悄然形成中。晚饭众人吃得很开心，白夏是个好喝酒的，拉着天尊阴侯包大人庞太师拼酒，一群大人玩得比年轻人还疯。白玉堂顾着给展昭夹菜，赵普顾着给公孙夹菜，公孙顾着喂小四子和萧良，林业火和邹良边吃边拌嘴。欧阳少征端着饭碗蹲在屋顶上到处看，他倒不是放哨，而是这映雪宫的美人 实在是太多了，随便走过去一个丫鬟都甩开封的花魁十条街，欧阳上这儿饱眼福来了。吃过晚饭，白下一人将所有人都放趴下了，展昭惊骇地看着白玉堂， 你爹不会功夫怎么酒量那么好啊？ 他一直这样没喝醉过。 难道玉堂的酒量就是随他爹的？ 玉堂啊。 这时陆雪儿到白玉堂和展昭身边坐下，他没和众人一起吃晚饭就光给夹菜了。白夫人注意养颜，过了下午他就不吃饭了，饿了就吃水果或者喝些甜品。展昭拖着下巴觉得也是，这么个美人不好好保养也实在是暴殄天物了。陆雪儿坐下，顺手给展昭递了一碗雪蛤银耳汤，然后捧着自己那碗给白玉堂喂了一口到嘴里。白玉堂不太爱吃甜的，所以陆雪儿习惯自己吃的时候喂他两口。不过从刚才吃饭的情况来看，陆雪儿倒是发现自家这个从小吃饭就不怎么上心的儿子现在吃饭竟然乖了许多，主要是展昭夹给他的他都会尽力吃完。 秀恩爱什么的。 白玉堂见他娘坐在身边眯着眼，就知道他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干嘛？ 你晚些时候帮娘上街跑一趟呗。 白玉堂点了点头，不过还是有些不解，他娘有什么事儿需要他连夜去跑一趟而不吩咐下人的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